做就做你自己。 OK， 自己人又開 show 啦。咁、yeah. 近排咧，我哋發覺咧，唔知係咪疫情咧，希望開始慢慢即係會緩和啦。咁越嚟越多人咧就開 show 啦。啱啱就移民啦，跟住就 Rubber Band 啦。今日勁啊， 勁啦！ 我見親佢都話，你簡直係香港首屈一指嘅妖精啦、邪牌啦、女王啦。 嗯， 呢啲全部係尊稱嚟啊。佢明白係尊稱嚟嘅。咁就 Serena 咧，今日開 show 啦。 Yeah. 哇，好勁啦！嗱，因為咧，我哋啱係咪上個禮拜啊？定係唔知前個禮拜咧？因為移民開 show 嘅時候咧，突然間我哋發覺咧喺。紅館嘅門外、 啊、 有人派免費嘅彩虹旗， 冇錯啊，係啊，咁今日佢又再出動咯， 又故技重施，咁就係上一次咧，即係佢派完之後啦，咁啊同我哋做嗰個封煙啦，就阿毛啦，咁啊，我都係當然值得鼓勵啦，係咪？梗係喺啲乜場合裏面咧，即係我哋啲彩虹旗就要大放異彩啦。咁但係咧，我見到個報道嘅時候咧，個記者就話有位有名男子喺場外派呢個彩虹旗，我望一望，嗰個分明係一個阿毛嚟喎，大佬 太靚仔。因為 係太靚仔， 可能係細細粒圓圓地， 佢分明係一個 TB 嚟， 係英俊。今日戴口罩咧，可能又即係比較認到啲五官啊。 嗯，點會認唔到啊？ 唔係佢比較即係盡手， 你記者認唔到嘅話，又或者你唔係好清楚嘅話。有名人士咪得咯， 系又或者你上前即系问同佢倾几句，咁你都会知嘅。可能怕丑啊，各位记者， 都可能唔知噶。有阵时我都分唔到噶，唔好以为我哋自己人会易分啲啊。 好靓佢哋，我仲见佢哋咧，即系派彩虹旗派埋俾阿明哥啊。 系啊，明哥一定冇噶，一定冇准备噶。啲人已经问佢啦，今日系 Lace 做主题，你着咗喺边啊？有着嘅，你睇唔到啫，咁样叻啊！明哥有阵时咧，即系二两拨千斤啊。 系啊， 咁同埋我今日见到都有好多朋友即系捧场啦，都系妖精啦。其中一个上过嚟噶啦，就系 Silo 啦， 系 画咗得好靓啦。佢啲 Instagram 话，哇，佢啲衫真系靓到啊。咁而另外一个系 Hugo 啦， 嗯， 哇 ，Hugo 啊，佢全身都好似话即系DIY 嘅。得唔得？我覺得其實咧，阿小紅 Simon 咧，你可以試下用呢一隻嘅風格。 哦，即系 DIY 咁樣啊？ 係啦，身形有類似啦。 係我 DIY 啲咩好咧？你覺得？即係一隻熊仔裝咁樣係咪？ 即係到全身毛毛咁樣咯。 OK 喎， 咪襯你咯。 係啊，又可以遮下啲肥膏。 即係都唔係肥係你嘅特色嚟嘅。 O、okay、K， 小紅唔係肥， 唔係肥係你嘅宿命啊！ 睇下點，睇下點。 唔係不過好熱嘅，到呢個天氣就唔係咁好啦。 咁啊，祝阿 Serena 啦，咁啊開 show 成功啦。O K， 咁啊嗱，今日咧我哋要預告一下，我哋今日咧即係請緊呢個嘉賓咧，同阿 Serena 咧都有少少拉楞，點樣拉楞法咧？ 就係、是、咧，其實佢早前咧都同阿 Serena， 即系 Serena 有一個音樂嘅即系 project 係 program 啦，咁就揾咗兩個男仔去拍嗰個 MV 嘅，咁其中一位主角咧就是、我哋今日嘅嘉賓阿莫俊明啊。 OK， 嗱，莫俊明咧有幾個綽號嘅，新一代嘅男神啦， 係 另一個綽號咧就係孔同 KOL 啦， 哇，孔同界機 KOL， 因為佢無言咧就其實係好多啲同志嘅嗰啲網上嗰啲留言板裏面咧，即係講到好行咁啦。就有興趣同埋留意佢啦，又真係幾靚仔嘅，微粗粗咁樣啦，咁啊發覺唔單止微粗啦，好 hairy 添啦。 呢個我以為可以證實， 我以為你話佢仲有邊度粗啊？即係例如係膽粗粗啊！佢今日居然夠膽上嚟， 係啦， 都係嘅呢個 嚇。曾經被譽為恐同 KOL 啊 ，OK， 咁到底係搞邊科咧？ 係 上得嚟自己人嘅時候，梗係要開審啦，公審之啦 ，OK。咁但係咧，話説佢恐同得嚟咧，佢又繼續咧變本加厲地啦，又做 BL 劇啦， 係 嚟緊仲要 drag 喎， 係 仲要拜師學藝喎。 佢有個 drag 名㗎，係 啊，叫咩？ 唔係嗰陣時，佢向邊個拜師學藝先？ 咁係繼 drag queen 界嘅 KOL 啦。 我陣間先講係咪？陣間先開。 OK， 好啦，咁啊，轉頭將會有阿莫俊明啊。OK， 好啦，咁啊，跟住咧，其實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嘅，咁就係無論攣同埋直咧，大家都好關心嘅一樣嘢咧，就係打呢個疫苗針啦。 嗯， 我終於做咗呢個白老鼠咧，我今個禮拜咧係打咗第一針嘅。 系啊，你系咪你生日嗰日打嘅 ？No no， 系生日之前。 哦、oh. ， 首先我话俾大家知， oh. 我得到最大嘅教训就系希望大家唔好学我，就喺、是、生日之前嗰日打咯。 Okay. 你又真系够僵喎，即系你居然 系啊！我喺 book 嘅时候，我真系完全冇醒起，第二日系我生日啊。 系咯，咁你食唔食到个蛋糕啊？ 嗱，我話俾大家知個情況係點先啦。首先我想話俾大家知，我而家想分享我個人經驗啦。但係記住，只可以攞嚟做 reference 啊、 嗯。 因為每個人咧嘅即係體質都唔同啦，同埋每個人嘅反應都唔同嘅。咁所以攞嚟參考好啦。咁若果你有任何嘅猶豫嘅話咧，最好就問翻你相熟嘅醫生，睇下適唔適合打，同埋打邊一種。嗱、嗯，我咧就打 BioNTech 嘅 ，OK。咁我咧就即係上網 book 啦。我發覺咧 book 咧係容易過咧係換智能身份證嘅。 哦， 因为我住港岛区咧，我系老远要去到咧将军澳咧先换到个身份证噶吓。 哦，系， 我都唔系好明啦吓。咁、但系今次咧，我净可以拣喺圣坡同罗环。 O K O K， 点解我一定要拣圣坡咧？原因就系、是、无论咩都好，我已经喺医院里面，我觉得系好安全嘅事。 你呢个考虑都几周详， 系咩？系咪好好啊？ 有啲咩事上几层楼就得啦。 系啦 ，O K， 咁即系上上落落啫，唔使送去第二度啊，系咪先 ？O K， 咁但我去到嘅时候咧，我发觉都有趣嘅地方就系、是，我系好少见到，因为嗰一日咧就其实系今个礼拜好似礼拜二嘅 ，O K， 咁就夜晚六点钟啦，即系都系嗰啲咁嘅放工时候啦。我入到去，因為佢首先你要坐在一間房裏面啦，有個姑娘就解釋俾你聽到底程序係點啦。咁、總之坐喺度嘅時候，我望一望，成間房十幾人，點解只係得兩個黃種人嘅咧？全部都係外國人嚟嘅喎。 哦， 全部啊，同埋嗰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宗數喎、啊。 OK， 然後我仲見到哇咁街坊嘅。啲外國人唔係喺中環嗰啲外國人，佢著住拖鞋嚟嘅， 踢出拖就可以落嚟打疫苗啦， 好街坊嘅 ，OK。咁啊，打嘅過程係點咧？其實就好快嘅 ，OK。咁佢有少流水式咁樣啦，咁啊即係其實就唔使等好耐嘅。同埋打嘅過程咧係痛都唔痛 哦， 你成個嚇你打完㗎啦，咁嗰只咧， 即係你冇乜知覺嘅，好似俾蚊針咁樣， 完全冇啊，連俾蚊針嗰個感覺都冇 哦， 係一啲都唔同。如果你好怕痛嘅話咧，其實我可以話俾大家知咧，就其實真係唔痛嘅。但係 OK，首先我講埋先。就跟住咧，就其实你应该要去另一间房嗰度咧，要休息十五分钟噶嘛。 系啊系啊。 OK， 咁我原先以为好严谨嗰只咧，你唔可以吓，即、就、系、是、少过十五分钟之后擅自离开，系冇人理你嘅。 OK， 即系好 casual 嘅啫，其实。 好 casual 嘅啫，真系一个 waiting room 嚟嘅啫。咁、但系我就建议大家，其实真系应该虽然话系十五分钟啫，我觉得你应该留多少少时间嘅。 系 系啦，咁睇下自己嘅反应系点啦。吓，同埋即系如果你翻屋企系相当之偏远嘅话，最好有人陪同咧，其实比较安全啲啦。我发我第一反应咧就喺我喺即系等嗰十分钟里边咧，我系有少少，因为佢打左手嘅， 系 我就唔知系咪可以要求，譬如话如果你系左右就不如打右手，唔知咧，我要问一问。咁然后就我发有少少痹嘅 ，OK， 即系成只手有少痹，但系过得十分钟之后咧，我觉得我左脚咧有少少痹。但系唔嚴重嘅， 系咪坐得耐咋？ 可能系， 我有時都係咁嘅。 同埋年紀大啊，多謝你嚇。同埋年紀大 咁嘅對呢啲嘢， 同埋年紀大啦嚇。咁然後跟住就冇乜嘢啊，我覺得好似冇乜事喎，咁啊翻屋企啦。三個鐘頭之後屋企，我淨係 jet lag 咁啊。 即系 嗰、那个感觉完全，我觉得系同 jet lag 系一模一样。 所以 jet lag 即系你觉得好眼瞓， 突然间好攰，系突然间好眼瞓。jet lag 就系咁噶嘛，累到某个钟数嘅时候咧， 系、 就好似熄掣咁样噶嘛，跳 feels 咁样噶嘛。哇，完全系 jet lag 咁啊， 突然熄机咁样。 系啦，直情系谂唔到嘢啊，好眼瞓啊，咁啊劲瞓咯。 系 咁，然后跟住我就觉得第二日啊，第二日最大嘅反应系咩咧？ 系你生日， 我就系啦，生日我就发觉咧，我个左手打针嗰度咧系好似俾人执咗一锤咁， 哇！即系打咗， 唔系就系嗰针窿，佢系成个手臂嘅范围咧，系俾人执咗一齐，一即系锤一锤咧，然后瘀咗嗰只痛。 O、okay, K， 但系你见唔见到系有瘀伤咁嘅先？系冇嘅， 冇，即系完全系肌肉痛啦。咁但系原来听闻呢个反应咧系非常之普遍嘅。 O K， 同埋大家唔需要担心，因为咧其实唔会 last 耐，我今日已经唔痛啦。 O、okay. K， 完全系冇事嘅。咁但系咧嗰只痛法咧。是真的好像被人打完那隻痛法是很痛的，所以大家不需要太過驚恐，是越是這麼痛的。 你其實就當你睡覺的時候不知道被誰擲了你一拳咯， 是 啦，就是這樣， 是啦，又真是被鬼擲 被鬼擲 OK 是啦。但是呢我就發覺我是要休息了兩天，因為我有兩三天的時間都是 jet lag，咁而所以我就建議大家就唔好喺生日之前做呢件事啦。 咁、但係你都好似有繼續慶祝你嘅生日喎。 咁唔係點啊？咁都要㗎。 我見你吹吹蠟燭，可以瞓。 即係 jet lag 嘅時候就食蛋糕咁、 但係我形容係 jet lag 係完全100%貼切嘅。咁、所以都即係鼓勵大家咧，就其實你最好之前咧，你要 keep 住個身子好啲，即係譬如食多啲維他命 C 啊，食多啲 protein 啊，同埋之後嗰幾日咧，你最好唔好喺好忙嗰排咯，又即係。 好多應酬嘅時候去做呢樣嘢，因為你嘅身體其實係開始咧個 immune system 咧做緊嘢啊， 係 react 緊啊， 就係好事嚟嘅。 係啊，所以其實你係需要勁休息、勁瞓嘅，總之勁瞓就得噶啦。同埋咧，第二日咧，我夜晚瞓覺嘅時候咧係有少少 cold chill 嘅。 嗯， 即系有少发冷咁啊、 嗯， 因为你记得今个礼拜中期咧，其实好鬼热噶嘛，廿几 度，系啊系啊， 我系冚三张被， 哇，咁你都真系好似系发冷嘅喎，直头系一吉系寒，系喺你个身体度发出嚟嘅， 系啦、啊，系真系觉得好冻啊，冚极好多张被都系觉得冻，咁、就真系 cold chill 啦，咁、有啲人咧就有微烧嘅，但我反而就冇呢样嘢 ，OK， 咁所以嗱，以上讲多一次啊，只系只供大家参考啊，因为每个人嘅反应都系唔同啊，问专业嘅人士啊。OK， 咁唔好以为梁兆辉，哎呀，我后生过你咁啫，我应该冇事啊，千祈唔好咁啊吓，问专业人士嘅意见啊。 咪有关方面其实都有提醒大家嘅，即系例如打针之后咧，最好请翻半日假，作为休息嘅就唔好翻工咯。咁所以雇主听到你去打针啊，咁其实对间公司都有帮助嘅。咁你打针嘅话，就可能有即系少啲病菌嘅传染，咁就俾佢哋放半日假咯。 系啊，同埋反应呢一样嘢咧，又个个都唔同嘅。屋企人咧喺加拿大都打咗，系同一只疫苗针嚟嘅，但系佢咧就完全乜嘢反应都冇，即系隔咗几日再问佢，我已经日月阳 FaceTime 佢啊，即系有冇咩反应？佢话冇啊，完全打咗几只老虎啊，开咗台啊，啱啱？所以我谂个个人反应都唔同嘅。 系啊，我亦都有朋友，我美国嘅朋友咧就打咗呢个 Johnson & Johnson， 咁、因为佢唔同嘅地方咧，即系打一次嘅啫。 系， 咁佢就话，因为系佢爹哋打先， 系， 咁我唔系好明啦，点解你唔自己试咗你先拱一只条去打？ 我唔系啊。喺外國應該係有分年齡嘅， 係咁可能係，即係佢哋係 priority 啦，優先處理啦。咁佢就話佢爹哋係完全冇事 嘅，係啊係啊係。 所以真係視乎一個個人啦。嗱、咁但係講開有關呢個疫苗啦，咁啊全城都係關注啦，打邊一種好啦，幾時打好啦，咁到底自己適唔適合打啦？但我想提一提各位自己人咧，就有關呢個疫苗啦，因為其實咧，我諗係近呢一兩年間咧，大家開始喺度講緊啦，到底艾滋病 HIV。会唔会有机会喺我哋可见嘅将来短时间之内啊，系有机会完全可以消失咧？呢、一个缠绕咗我哋咁多年嘅一个梦呓，系咪？ 系 咁，居然咧就系、是、嗱，其实同呢个 Covid 嘅疫苗系有啲关系。点解呢？因为喺美国咧，华盛顿都有所大学啦，亦都有另外加州嘅一个 Cancer Research Center 咧，系最近刚刚公布咗第一期嘅一个关于 HIV 疫苗嘅研究嘅结果公布。第一階段就嚇，佢到年尾先至有完整嘅即係所有披露啦。咁但係呢個階段咧，哇，嗰、那個結果咧係鼓舞到嘅地步咧，係97% 成功。 哦， 勁唔勁啊？嗱，但我想話俾大家知咧，其實佢今次呢個研究咧，同以往咧，即係為咗去研究關 HIV 嘅即係疫苗咧，最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以往佢哋諗緊啊，我係咪可以即係發明一種所謂 antibodies 去對抗呢 HIV 咧？但係佢哋發明極都即係揾唔到呢個 antibodies。結果而家佢哋取材咗就係 COVID 嗰個疫苗、 哦、 其中一隻牌子、就叫做 Moderna。 Moderna、 Moderna 嘅做法其實係點咧？就係、是、話其實佢嗰隻防疫嘅方法咧，其實佢點樣嘗試打擊呢個 COVID 嘅即係 virus 咧？佢唔係直接打擊佢，佢係點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我哋睇圖都知啦 ，COVID 嗰隻即係 virus 咧有角噶嘛， 一支支 有 spice 噶嘛，佢就研究咧。是咪可以令到身體裏面咧產生一種嘅所謂蛋白質？ 係， 而嗰隻蛋白質咧就會黐住呢啲角。 O K。 於是乎咧，佢就算呢啲 virus 入到人體嘅血液裏面咧，佢都唔能夠黐住你嘅，咁佢就冇辦法只可以繁殖啦。 即係好似加咗啲 loop。喺上面就等 KY 阿 K 啊， 系啊，你谂极都系呢啲嘢， 系润滑咗嘛， 我突然间 系 啦。咁于是乎咧，其实呢一种即系抗疫嘅方法咧，令到呢一班即系研究 HIV 疫苗嘅朋友咧，就觉得试下系咪可以照版住换。 嗯， 于是乎亦都系希望可以研究到呢一只嘅蛋白质咧，系可以令到 HIV 咧唔能够喺我哋嘅 bloodstream 里面咧去繁殖嘅。OK， 咁、结果就系97% 成功。但系佢哋强调就话，虽然而家系好可喜嘅现象啦。咁、但係呢要有待跟住 phase 2 phase 3 啦嗰個研究睇下情况点。因为佢话呢虽然而家我哋取材自呢就係 COVID 嗰个疫苗嘅方法啦、但佢话同 COVID 唔同嘅地方就係因为 HIV 嘅变种呢係多好多倍。咁所以要制造出一隻蛋白质而令到咁多变种嘅 HIV 病毒呢都唔能够喺我哋身体里面发挥作用呢，其实个难度高过 COVID-19 係好多囉。 所以最初咗嘅阵都听过话即係 COVID 初期嘅话嘅时候 候咧都話有用過即係治療即係艾滋病嘅即係疫苗啊或者藥劑去治療呢個 Covid 都係有啲見效嘅。 嗯， 咁所以即係喺呢個疫情期間咧，都即係研發咗不少一啲新嘅嘢出嚟。 系啦，咁但系啦，我就經歷過八十年代啦，艾滋病最恐慌嘅年代啦，即我好後生嘅時候啦 ，OK。咁但系我真係覺得其實個終點在望， 嗯， 我真係覺得啦，我即係斷言啦，即係不消五至到十年裏面咧 ，HIV 又或者係艾滋病呢個世紀疫症咧，即將會成為歷史同埋過去。 嗯，如果是真的话就最好啦。啊，你讲起呢一单咁可喜可贺嘅嘢啦，仲有一单咧都好可喜可贺嘅，就喺英国咧。嗱，你知道啦，即系对于一啲即系嗱，我哋访问咗咁多即系跨仔啊、跨女啊，佢哋做呢、這、一个性别确认手术啦，即系都已经系好麻烦啦。咁喺呢一个身份确认上咧，亦都即系会遇到好多问题啊。譬如喺香港都要搞一个手续都好困难啦。而家喺英国咧，佢而家简化咗呢一个程序，而且咧佢将呢一个佢叫做呢、這、一个。性别认别证书啊嘅申请费咧，会降到去五英镑，即系$50咧就可以做到呢一张证书啦。讲紧咧以前咧其实系要140英镑嘅，即系而家系个费用系大幅，我谂有冇九成啊？我唔突然间计唔到啊，系啦，即系$50咧就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啦，而且咧。不久嘅將來咧，仲話連呢個費用咧都會撇除，而且咧上網就可以做到曬啦。呢一個 係，但我驚日後我哋出街真係好忙咯。 係啊， 即係你要拎好多 passport 啦，又冇注射疫苗啦，又冇安心出行啦，然後跟住仲有呢、這個即係 性別認別證書啊。 係啦， 係 好忙啊，一定會帶身。 但係佢呢個證書有冇話其實佢要做個手術啊，定係話要有個醫生即係去嘅證明先可以申請呢個證書？ 嗱，我諗應該咧就係比起以即係同以前相比咧，應該係差唔多嘅。即係英國嘅做法係點樣，我唔太清楚啦。即係照計你以前要點樣去改性別咧，都一樣。但係而家咧就可以簡化咗，上網就做到啦，就唔使可能要特登去到嗰啲機構啊咁樣去做咯。 嗯。 咁同埋你應該係攞咗呢個性別認別證書之後咧，你就可以直接改你張身份證啦。咁、 okay, 就唔使拎住嘅。 好啦，咁不論你係攣定係直啦，不同嘅性別身份啦，性向嘅喜好都好啦，你係 gay friendly 啊，定係曾經恐同過啊？ 係。 我哋都无人欢迎你 嘅。嗯。OK， 庆祝阿女王开 show， 送嚟呢一首嘅作品《网络安全隐患》啊 ，Serenity， 欢迎呢度系自己人。 咁當然啦，今日星期啦，我哋剛都聽到另外消息，都好多人談論啦。尤其是經歷過殖民地年代香港嘅一啲老香港嘅朋友啦，咁就係菲臘親王咧，就係不幸離世啦，享年係99歲啦。係但係最近咧，我留意到咧，就是、一啲後生啲嘅，可能對於菲臘親王咧唔係太認識啦，就見到佢近排頻頻要出入醫院嗰啲相片啦，一個老人家啦，99歲啦。但係最近咧，就突然間喺網絡上面都出現咗佢後生嗰啲相。 係， 然後後生嗰一班網民係覺得，哇！你使唔使靚仔到咁啊？淨用 dashing 嚟到形容啊！ 嗯， 筍嘢啊，簡直係 dashing 係嘛？即係筍嘢。 嗯， 哇！真係佢靚到係明星咁嘅後生嘅時候， 高大啦，亦都即係又騎馬又參，即係好中意揸飛機同埋即係以前海軍嚟嘅，所以即係真係好瀟灑、好有型同埋好高瘦咯，未肥過嘅。 係啊，未肥過嘅。 係99歲都未肥過。 係啊，咁然後跟住佢同以前嘅侍留婆啦，就係、是、已經慶祝咗白金分 73年。 即係73年啦，過咗70就已經係即係白金啦。係，可唔可以想象下我哋就嚟做咗15年啦？譬如話我哋對住70年會係點啊？ 不過我諗係阿女王嘅水清都一定。 午夜12:30，香港電台由郭舒揚報道新聞。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2宗是本地个案，患者都是住在友爱村爱辉楼第3座09室。另外多2宗初步确诊，就住在大厦的32室。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发现，大厦09和10室以及31和32室单位分别共用污水喉管。经咨询专家意见之后，决定扩大撤离规模。第三座所有楼层的10、31和32室单位冇病徵嘅住户都要撤離檢疫。多名身穿保護衣嘅工作人員喺現場協助居民撤離。有住户按工作人員指示登上小巴，亦都有漁護署人員將住户嘅寵物送往檢疫。有住喺32室單位嘅住户表示，啱啱放工翻屋企，得知要隔離，要撤離檢疫，未知道安排，要向公司請假。他早前做检测结果呈阴性，已经加强个人防疫措施，包括佩戴2个口罩和多洗手。屯门医院昨日发生一宗隔离病房负压系统暂停事件。医院发言人指，昨日挨晚6:45，院内一间隔离病房的火警钟鸣响，冷气及负压系统根据设定暂停运作。消防到场检查，证实没有发生火警，系统在7:06恢复正常。发言人指，事件发生之后，病房职员马上佩戴 N95 口罩。当时病房里面共有12名病人，包括一名独自在一个病室隔离的新型肺炎患者。期间没有人进出病室，亦都没有进行任何雾化程序。事件没有构成任何感染风险。屯门医院正是仔细调查事故的原因。白金汉宫表示，菲腊亲王的葬礼将会在今个月17日星期六在温莎堡以私人葬礼的形式举行，不会对外公开。当日下午3点，即是葬礼举行之前，全国将会哀悼1分钟。白金汉宫表示，哈里王子将会出席葬礼，怀孕的夫人梅根按医生建议不会出席。德国甲组足球联赛榜首的拜仁慕尼克主场被柏林联逼和1-1。拜仁的穆斯亚拿在68分钟接应汤马士梅拿的传送建功领先，柏林联的恩格华神在完场之前射入追平。第二位的莱比锡作客4-1大胜云达不莱梅，索洛夫连入2球，哈法柏林主场2-2逼和慕逊加柏，法兰克福主场4-3险胜和夫斯堡。拜仁28战有65分，继续排榜首，莱比锡60分排第二，和夫斯堡54分排第三，法兰克福53分排第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 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在4月5日，英国工党领袖基尔斯塔莫为造访耶稣之家而道歉。该机构多次被指控对 LGBT Plus 群体进行转化疗法。教会牧师阿古伊鲁克乌向媒体否认了相关的指控，表示从未进行过转化疗法，亦都并未对 LGBT Plus 群体实施驱魔。但是很快有网友就发现阿古牧师多年来坚持反对 LGBT Plus 的种种行为，包括反对平等法、同性婚姻等等，甚至多次发表过激的言论。在2006年，他谴责平等法强迫基督徒接受同性恋。2015年，他将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受教相提并论。日本签发同性伴侣证书的地区持续增多，到了4月1日为止，总计已经有100个地方政府实行了承认同性伴侣的伴侣宣誓证书制度。这些地区覆盖了超过1/3的全国人口。近日又有多个地区开始实行伴侣证书制度，例如东京的竹立区和其他多个城市。其中还有一些地区不单止承认同性伴侣，还同时承认同性伴侣和孩童组成的家庭。日本文部科学省在这个礼拜公布了2022年度高中教科书审定结果，获得了通过的这些教科书包含 LGBT 相关内容，例如高中一年级使用的家庭基础科目教科书介绍了同性配偶家庭的现实存在，包括列出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和介绍同性伴侣关系。在公共公民科目教科书中，将讲解 LGBT 性倾向、性别身份的含义。另外，健康、体育等等的科目教科书亦都将会有 LGBT 相关内容。新增的这些内容是为了等中学生了解 LGBT 相关知识，了解社会发展的现实，亦都促进不同群体的包容和尊重，减少歧视。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好，正式开庭。 系， 好，两位押解呢个犯妇人出嚟。 系，我已经捉住咗佢嘅手臂。 捉住佢嘅咩啊？ 手臂开嘅阿明大腿。 哦、你哋两个唔使挨到咁埋嘅。OK， 我哋嘅直播室其实都几大嘅。我惊佢走啊。 佢 OK 噶，佢而家去。我上次問過佢有冇性騷擾佢咧，佢話佢冇，我冇啊，所以佢接受咗我噶啦。 好啦，今日咧我哋要審嘅呢單案咧就 QK 嘅，咁就係當事人咧就係呢一個你可以答辯啦嚇，就係、是、呢個莫俊明啦。OK， 嗱，首先要提一提你先，因為我見咧即係其實咧佢靚仔得嚟咧，唔知點解而家年代唔同咗啊！即係原來而家好多啲 fans， 佢啲 fans 咧係好中意聽佢講粗口 嘅。哦， 就覺得佢講粗口咧好直率啊， 越粗越中意， 好 Q 咁樣啦。 係， 但係呢度係香港電台啊，請記住啊，你係半句粗口都唔可以講噶。 讲少咗啦， 假音 讲少咗系嘛？ 系，假音都少咗。 你好 fluent 喎、 啊，系 fluent 嘅，但系 講少咗啦。 講少咗啦咩？ 因為粗口都係一種語言嚟噶嘛，係、有人 fluent， 有人唔 fluent 噶嘛。同埋有陣時講粗口都會 grammar 錯噶嘛，即係你擺錯咗啲器官喺唔同嘅位置噶嘛。咁、你又分得到啊？你唔流利啊你？你係流利嗰啲嚟嘅喎。 用極都係嗰幾招咯，係啦，用極都係嗰幾招咯，係夠噶啦，夠噶啦。 OK， 遲啲又開班啊！頭先我都遇到過啦，因為咧佢有幾個名銜嘅，咁首先係男神啦，咁最初發現佢嘅咧就係同志界嘅啲論壇啦，咁當其時講得好多嘅，除咗阿莫俊明之外，就阿黎學勤啦咁樣啦，咁但係突然間咧就喺某個場合裡面咧，唔知佢哋係咪接受訪問地記者訪問咁樣啦，突然間好似講咗啲咧疑似恐同嘅言論，咁令到咧同志界就為之譁然，有少覺得嚇、我哋咁愛你哋同埋捧你哋做男神，你咁樣傷我哋嘅心咁樣， 我哋嘅節目曾經都清算過佢嘅。 唔、因为太伤心了，因为呢本身哇两个靓仔出到嚟，哇咁即係男同志就梗係即係嗒晒糖呀流晒口水呀咁样啦。点知个报道出到嚟呢竟然咁样喎，你话系咪好 hurt 啦，所以呢於是呢哇变咗而家一提莫俊明呢三个字呢，喂佢恐同㗎喎，即刻将呢两样嘢挂勾咗。 係啦。咁但係咁嘅，我哋好公道嘅，因為其實如果你稍為冇咁靚仔嘅話咧，就唔會俾你上嚟澄清嘅咧。 有得你， 我哋其實都好膚淺嘅， 等你淡淡然咁消失。 係啦， 嗱咁啊，即管即係由你當事人，我知道你都喺其他啲某啲媒體裏面咧都講過噶啦。咁啊，既然自己人係唯一香港嘅 LGBT 節目啦，咁一次過俾你睇下咪平反到啦。點解講埋啲咁嘅嘢咧？ 咁其實嗰一個訪問。就只是將我對同志界的一些小部分的 experience 講了出來，就是我小學的時候，真的很小的，可能十歲這樣，就有一個師弟就追我，就真係喺個商場度， 哇！咁早熟嘅而家啲 小 學 嗰啲生， 係真係追你，即係追住你 跑，追住 physically 真係跟住我咁樣嘅。咁嗰陣時我就。覺得有啲奇怪，咁我就喺個商場入邊嘅，咁我就入咗間鋪頭，諗住就走啦咁樣啦。點知佢又捉住我，就同我講話：我好中意你啊！咁樣，咁我就嗰下真係好愕然嘅，我真係唔識應付嘅，即係我係連拖都冇拍過嘅，得個十歲十一歲，跟住我係好驚啦。咁我係真係第一個 experience 咧，真係唔好嘅。咁我又有將呢件事如實咁樣同嗰個記者講啦。但去到後尾咧，咁我嘅睇法就改變咗，係啦。點解咧？可能去到我大學啦，尤其是咁，我就又讀過一啲 gender 嘅 course 啦，讀咗個 course 嘅。然後 even 其實咧，我個 roommate 咧都係男同志嚟嘅。咁我同佢住咗年半添嘅。咁我一開始都唔係好想講呢件事嘅，因為我唔知佢會唔會介意啊嘛。咁去到後尾佢都 你改觀原因就因為佢對你零興趣係嘛？ 唔係，因為我真係開始熟咗朋友，即係同幾個朋友熟咗，咁其實同一般朋友冇分別嘅，即係我又唔開心，佢可能要問下我，問下我，佢又唔開心，我又會問下佢咁樣。咁我就覺得呢個關係幾好嘅，係啦。咁我就。同同志做到好朋友。 OK， 嗱，我想問多清楚少先。嗱，嗰次你接受訪問啦，即係其實你講咗個小學同學好猖狂咁去追你，嚇親你。咁但係咪喺同一個訪問裡面，你都講翻，其實你入到大學之後認識到其他同志朋友，你開始改觀 咧？有啊，但係佢冇講到出嚟。 哦，即係佢淨係報咗嗰單，就後面嗰單就冇報到。咁於是乎，大家睇嘅時候覺得，哈，咁多同志愛你嚇、啊，然後跟住你零零舍舍要 highlight。即係只不過係一個人嘅經驗，係嘛？ 我其實就係個過程就係 exactly 咁樣講咯。我小學係點點點，跟住去到大學我又改變咗，甚至乎係好 friendly 嘅。但佢就冇將後面嗰 part 講出嚟啦。 OK， 好啦，嗱，我姑且接受啊，我覺得即係有斷章取義嘅。但係你嗱事過境遷之後啦，你會唔會調翻轉去諗點解嗰陣時啲同志又即係同志社群咁嬲咧？你 understand 佢哋嘅憤怒係咩咧？ 我明白的，但是我又费事解释那么多，所以我宁愿我的同志朋友，有些可能会在他的圈子里告诉他的朋友，然后我又会去做一些行为，就是我觉得我讲出来呢不可信，是我宁愿真的身体力行去做，你看完你感受我可 可能呢兩年三年嘅改變，即係唔好話改變啦，即係我 show 到俾你睇，我一個點嘅人，你去選擇相唔相信我。 係，但你覺唔覺得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都其實應該，即係雖然你好似好低調咁啦，日後我做嘅嘢未證明啦，其實我有幾恐同定係幾 friendly 咯，你自己再決定啦。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其實嗰次言論都可能製造咗少少即係同自己啲傷害啦？嗰傷害咧其實未必淨係話，唉你咁靚仔，你而家香我好香啦，呢啲你講笑嘅啫。但係即係其實好似係 reinforce 咗。即係長久以嚟咧，公眾覺得同志就係咁噶啦，即係 stereotype 咯，即係猖狂啊、色狼啊、變態啊，即係之類咧。即係譬如話你霸咗個訪問，有一個咁嘅話語權去講一啲咁樣嘢，咁雖然係哦斷章取義啫，其實你覺唔得應該都要出走出嚟澄清，未必係為自己澄清添，可能係為同志界咯，又或者係公眾對於同志嘅形象去澄清。其實唔係㗎，我後面仲有一橛嘢㗎，嚇、我改觀咗㗎啦。點解？點解？其實你都有站要講翻咧。 所以我都係想用行為去表示出嚟啦。即係可能我拍 Serenity 嗰個片係一個 BL 劇嚟嘅。我拍一之前其實我仲有一啲CTU 嘅學生作品，我都係做男同志角色。不過嗰個就唔係公開，所以大家未必知咁樣。即係我會用呢啲方法去 present 翻出嚟啦。係啊，我覺得我就咁講一句説話係唔可靠嘅。 好，係啊。好啊，我哋即管觀其行啊，好冇？ 同埋因為咧嗰次，即係我自己記得咧，嗰次嗰個訪問點解會引起咁大迴響咧？其實即係另一位即係又係男神啊，黎學勤咧，佢都講咗一啲，我諗係記者特登問佢問翻你哋一啲關於對同志嘅睇法或者一啲經驗，咁佢就亦都講過話，哦咁啊，我去更衣室啊，我會匿埋換衫咯，我會即係見到即係如果有同志啊，我會擰轉身咁樣咯，即係所以就其實嗰件事咧，即係。你再加埋佢咁，好似兩個就特登為咗一個同志而接受咗訪問，而出嚟嗰個效果就好差啦，嗰個形象出到嚟，所以就會搞成咁樣。 係啦，同埋我想提到一個 point 咧，就是、因為其實咧，即係點解大家咁嬲咧？其實我就唔嬲嘅，因為我就老皮老骨啦，係啦，話知啦，我好厚面皮。但我覺得有唔少咧，即係無論係咪你嘅 fans 都好啦，即係因為咧，其實你哋嗰隻兩隻恐同直仔咧喺度開。同志嘅玩笑咧，其實喺好多同志佢哋嘅青春期、少年期成長嘅時候咧，佢哋經歷過唔少嘅。即係其實突然間嚇、你哋又嚟，即係其實係猛咯，真 係。同埋我諗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好多自己人咧係好罩忌一樣嘢咧，就係、是。聽到一啲直仔就話：，我其實對同志都冇嘢嘅，不過佢最緊要就唔好搞我就得啦。即係其實我哋聽到呢一啲説話咧，其實就好反感嘅。 即係潛台詞就一定會搞你咯。 係啦，所以即係你 即係雖然其實我覺得香港有好多同志都想搞你， 呢個又真。 咁所以咧，即係你一講嘅時候，即係可能 trigger 到好多呢啲咁嘅情緒。咁而且咧，嗰篇報導亦都冇講你後邊嗰橛，即係對於其實你真正即係對於同志嘅諗法，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有啲誤會咗啦。 因為嗰邊報道你睇落去，其實就係即係佢哋兩個嘢，佢兩個講嘅嘢，其實喺對於佢哋嚟講真係冇乜特別嘅。但係對於我哋聽嘅人就話：死啦！你又話我係變態，又話我搞你，又話我暴你，即係又講到我哋咁衰，所以啲同志就好嬲豬咯。嗰段期間 係啊，因為你天生係直仔嘅時候咧，你冇受過呢啲嘢啊嘛。 嗯。 咁若果你一出世就因為你鍾意女仔而俾人歧視，成日俾人笑嘅話呢，你就會明㗎喇。其實 如果呢你唔靚仔呢，其實你講呢句說話呢就唉是但啦，係呀，嗰啲即係醜樣嘅直男呢成日都係會講呢句說話，個問題你靚仔㗎嘛，咁所以咪 即係心碎咗、即係原本即係知唔知呀，佢哋睇完你個廣告呢個個都心心眼咁成日 share 你啲廣告， 係啦，唔靚仔就擺到明開鬧你啦，然後佢哋就要經歷一場掙扎呀，你明唔明啊？我繼續中唔中意佢好咧，系咪继续成为我 fantasy 咧？ 但我觉得隔咗几年之后咧，一啲人唔系忘记咗件事，系觉得啊是但啦。 靓仔点都可以原谅嘅，你今日唔上嚟澄清咧，其实都冇所谓。 你话有时我哋系咪好唔争气啊？ 其实系我哋唔争气，唔抵争嘅啫。 即系我都想讲翻咧，前有一次咧，即系我哋拍咗啲嘢啦。咁我又要即係帶佢去一啲公開嘅場合喎，咁嗰啲嘢係同志即係拼 dot 咁樣啦。嗰時我真係有個壓力嘅，其實初聽到話，揾你即係我之後再講拍啲咩啦，同你合作，跟住死啦，我會唔會俾人鬧㗎？即係我自己第一個諗法都係咁。 輪到你俾人公審啊！ 但係跟住咧，即係我問咗幾個即係年輕嘅 機器人的意見，即係話唔會咁靚仔唔會鬧你，帶埋我去拍， 所以咪就係唔爭氣咯。 靚仔乜都經驗，因為我第一次見阿毛俊明咧，就喺拼多多，即係我哋 live stream 嗰日啦。因為我忙住做司儀啦，搞好多嘢啦，所以冇機會同你傾偈啦。咁我知道你拍嘢嘅，咁啊之後咧，即係完咗成個 show 之後咧，因為我哋好多義工噶嘛，咁大部分義工都係自己人啦 ，OK。但係個個咧就喺個 group 度討論咧，哇嗰、那個咧。边个嚟噶？好似好熟口面、啊，个个都讲啊。然后跟住咧，我见到算啦，男同志讲都算啦。啲 lesbian 啊，个个都癫咗咁样啊。 系啊， 我开始怀疑佢哋嘅真正性取向。 系啊，那个 moment 有冇人提佢恐同先？冇啊嘛。 我话俾你听啊，连阿 Derek 嘅主持啊，都问我佢系边个啊。阿Coco 啊，头先你彩排嗰阵坐喺前面个男仔。边个嚟噶？ 因为佢系司仪，咁所以佢都要知道咧，到场嘅人咧到底系人嘅，明唔明啊 ？Coco， 但系唔系经过嗰晚之后咧，跟住我就安心啦，应该我同佢拍嘢咧就唔会有人闹我噶啦。 系啦，嗱，所以我今日捉佢上嚟咧，即系我话要平反，要闹你，要公审你啦，讲笑嘅啫。但系我觉得即系应该有咁样嘅对话，即系让你亦都进一步明白点解嗰样嘢，就算而家好多人原谅你啦吓，因为你靓仔。但其实你都要改善咯，其实。 嗯，明白，明白， 明白。 嗯、我都想分享一下我对即系我一啲 gay friend 嘅睇法啦，即系点解我会中意同一啲 gay 做朋友咧？就系佢哋系好直嘅。 嗯， 系咩？ 唔系我哋好乱嘅。 I mean， 佢哋 好 confused。 嗱，你小心啲讲，你中意同我哋做朋友，因为我哋好直。 佢哋讲嘢 正常， 好直接， 好直接嘅。 OK。 例如咧？ 中意嘅就讚，唔中意嘅就彈， 哦、 即系 即系面。 香港人比較即係可能比較唔敢去讚人， 係 淨係識踩踩踩踩。 係 但係我發現好多基嘅朋友，佢哋係好識欣賞別人。 係啊， 呢個係我係基嘅朋友度。 都你生得靚啫。 係啊，所以你先嘅。其實 唔係即係唔係我唔係話緊讚我，即係對所有嘢都係嘅，即係可能睇一套劇， 你有冇 睇嘅？就好直接，就唔中意就飛。 係啊， 覺得係啦。跟住我覺得係值得學習嘅。係， 你有冇聽過 mean gay 呢個 term 啊？ 冇 mean gay 啊 ，mean gay 啊，係 mean gay 嘅 friend 嚟嘅。 即係其實好多 gay 都好 mean 嘅，即係啱嘅， 係 啦，直接咯，係啊。 我覺得係好事。 係，唔係？但嗰只 minus 亦都係因為喺個成長咧，有陣時係會構成咁樣咯。 係， 即係好多時啊，被歧視啊，於是乎就即係練就出把口咧。 嗯， 你其實一種防衛嘅，即係所謂 defense mechanism 嘅，唔多唔少都係啦，係啦。咁所以嚇想多啲嚟啦，咁你就明白其實我哋 mean 得嚟係好可愛嘅。 但係你出嚟即係做嘢啦，即係之前拍你第一個 job 就係拍個廣告係咪？ 如果影片電即係片嘅廣告應該係啦。 哦，咁但係你出嚟 你介紹咩片先？ 哦，佢因為佢紅咧而受注目咧就拍咗一個啤酒廣告。 嗯。 而個啤酒廣告咧就係用呢、這個即係女友嘅視角去拍嘅，即係佢嗰個嗰啲嗰陣時啲人係封佢咧金城武加梁朝偉加高以翔嘅混合體嘛。 但 係 我覺得加 你大 fans， 但係我覺得加高以翔就有啲夾硬 咯，彈到後。 系咯，点会有高以翔噶？ 我唔知啊，即系我睇啲报道咁样写嘅。 高以翔唔系 Jeffrey 咩？ 系啊系啊系啊，台湾即系都前过咗身啦，一两年前。 唔系啊，系香港嗰个 Jeffrey 啊，啲人形容佢先系 高以翔台湾嘅， 我知啊 model 嚟噶。 系，即系话 Jeff 香港嘅 Jeffrey 系港版嘅高以翔，啲人 我都唔知道你代好、 你哋争论 太凌乱， 再争论啦。O K， 我想讲 你咪后争论啦。 即系你做完呢，即系出嚟做嘢之后咧，系咪即系识咗更多基嘅朋友，而对基即系再改观多一啲咧？ 系啊，系啊，真系啊，即系大学系第一层去类似接受有身边好多朋友系咁样，跟住去到后屘出嚟做嘢，然后。更加 nice 添啊！大家係，即係佢係好好有嘢送俾我，或者有食飯。 fans 嚟嘅 係咪？唔係，即係朋友嚟嘅，係啊！即係有時候約去。阿 Cello， 所以啱啱都有講過 Cello， 我都同佢都係中大嘅。咁嗰陣時我同佢就唔熟嘅，即係知佢邊個。去到真係出嚟做嘢，雖然我冇同佢合作啦，但係、即係朋友圈子一齊玩，我都覺得佢好好人。 我好喜歡他， 又有才華啦。 嗯， Celos 都接受過我們訪問啦。 是啊 ，OK， 遲啲祝他上嚟唱下歌先。嗯，好靚嘅著衫。 係啊， 你係咪真係覺得 Gay Man 咧又真係好有 fashion sense 嘅？ 真 係，哦 ，decent 好多啊。係 啊，係真係好 decent。即係我覺得直男要學習嘅位就係要做到 Gay Man 咁 decent 咯。呢個係我，因為可能儀態啊，啱啱你講嘅著衫啊，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學習嘅。 嗯。嗱，你氹翻我哋啦， 唔系依个真心话嚟， 讲尽好说话， 再讲多啲啊！我哋俾机会你赞美， 系啊，我哋系唔会怕丑嘅，对于 compliment。 我记得 YouTube 咧，我曾经睇过一条片，外国嘅，就系讲 support gay marriage， 咁就系话如果你唔 support 咧，你哋嘅女朋友就会俾我哋沟晒。 系啊系啊， 因为我哋好 decent 嘅， 系啊， 你女朋友中意做 yoga， 我哋都中意做 yoga， 即系嗰条片我好有印象。 系啊，所以你成全我哋，其实系成全自己嘅， 冇错 啊。我要认同呢个谂法。 系啦，少啲佢哋无谓嘅 fans。嗱咁啊，今日我哋祝住阿莫俊明啦，咁啊，希望佢终于吓今时今日改过前非啦。我哋俾多次 second chance 你， 痛改前非， 系啦，痛改前非啦，系啦，真系成为我哋嘅直友啦， 好 系嘛，好嘛， 好 直同志，我哋称之为呢啲叫做吓直同志啦，好唔好？嗱，今日咧就会问下佢嘅，因为咧最近咧佢都有好多单嘢咧，因为之前就被封为呢个恐同 KOL 啦，但系佢又变本加厉地咧就继续去做基做嘅嘢啦， 嗯， 即系例如咩咧？就例如就帮阿 Serena 拍咗一个 BL 剧啦， 系 又做同志角色啦，咁然后跟住咧，犀利，更上一层楼。 嗯， 佢要做 drag queen。 哇！ 你个名系咩啊？你个绰号系咩啊？ 佢系我个女啊 ，Louisa Pop。 哦， 系啊，就出街啦，好似 系啦。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哋即系。 哇，净上契 ，last name 都用埋。 咁跟住咧 ，drag queen 就系要有 drag daughter 噶嘛。咁我咁多女嘅话，我唔介意收多一个咯。咁我嗰啲女就好开心啦。 成 日话你几时带莫俊明翻屋企宵夜食啊？我有嚟啊！咁 ，We are all sisters 啦，而家系咪？ 系啦，带佢嚟酒吧啦，咁样。 好啦，咁啊， 问我 转头就问佢有关即系呢个演同志啦，同埋第一次做。drag queen 嘅經驗啦，聽講咧有條片咧就下個禮拜咧就會出噶啦， 禮拜一 就會出噶啦，咁啊轉頭問一問啦。但我想問一下，即係今日講你好靚仔啦，係咪？你幾時意識到自己靚仔嘅咧？嗱，認真嘅，即係我想問。 我想講咧，我見過啲學生 唔係問你啊， 係好核突嘅喎。 每個人都有個嚇，即係英雄唔係靚仔係望文出處嘅。 我都唔知添呢個。 你幾時意識到自己靚仔？ 我好飄忽噶，我有時覺得自己靚，有時覺得自己唔靚，即系我真係好睇心情。 而家都仲有，你有覺得自己唔靚仔嘅時候？ 都有噶， 哇係。 但係會唔會嗱？對於一個靚仔嚟講咧，大家公認靚仔咁先算啦。即係其實係咪好大壓力噶？係一個咩心態嚟噶？即係你出街咧，即係稍微 casual 啲都會覺得死啦。即係會唔會今日耷得滯咧？ 咁呢個又冇喎，我反而就係覺得啲人好似推得我太高， 太高 鼻頂太高嘅帽我戴啊，即系我又冇去到咁誇張咯，我覺得，因為我平時真係可能好 hea 出街嘅，著下拖鞋啊。 我見到， 哦，今日唔係，因為啱啱晏晝有嘢做。 其實 唔係，可能我真係著拖鞋。 其實都冇所謂嘅，我哋係電台嚟嘅啫，睇唔到嘅。 我會覺得好似。煲到我好大，有啲尴尬咯。有时我系咁样谂咯， 系嘛？ 有时啦，系啦。跟住有时候，我可能自己一个冲凉，又会觉得我自己好有型。 我都有呢啲 moments 嘅， 真系好， 特别 系冲凉嘅时候。 即系就自己一个嘅时候，我反而就会 OK。 咁咪呢啲就係冇咗個偶像包袱咯。因為我見你接拍都好多即係古靈精怪嘅嘢，嗰成日都真係。 是的，即是可能有些靈異的東西。 是啊，我不敢看那些。 因為 你不算是很挫的那隻咯，靚仔咯。因為有些人是很挫的嘛。 很挫的。 即是擺晒 pose 啊，四分三面啊。但我看到你其實有些很开的樣子，你都不介意被人看到啊，這樣。其實你是有隻直率的，所以那隻呢其實是有些 charm 的。 不過我留意到一樣嘢嚇，嗱，因為我今晚你上嚟啦，咁我都事前有同啲朋友有講過啊，分享哇，今晚有恐同界嗰個莫俊明上嚟喎，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啲 member 就哇好靚仔啊咩咩，但我同女仔 friend 講咧，佢哋嘅反應就不太大，咁跟住佢話邊個嚟㗎？邊個係莫俊明啊？咁樣咁跟住我咁嘅即刻俾你啲相佢哋睇咯，哦唔錯咯咁樣，即係嗰個我覺得嗱。 我覺得你嗰個 market 咧，其實正正其實我覺得係偏向即係咩男 member 咧會中意你多少少，我自己覺得啊。咁所以你頭先你話啊，覺得自己唔靚嗰個 moment 咧，你話好 hea 啊咁嗰啲，其實咧你 hea 嗰陣時係最靚仔，因為你就係要有啲不修邊幅啊，留少少須啊，著條短褲啊，咁啊最正啊。 唔係，同埋我諗唔係個講都係得 Harry 咯。 系 我谂最大原因可能因为我细粒啦，系咪啊？即系我瘦啲， 又唔系， 因为我好瘦嘅，我真系好鬼瘦。咁女仔可能中意啲大只啲咁，今时今日嘅女仔 一定噶。Mirror 成班有边个好大只？有一两个咯。 女仔中意瘦嘅，其实 member 先中意大只。 而家 BL 咁盛行， 哦咁又系， 你明咩系 BL 噶嘛？ 其实 BL 同 gay 又唔系。即係又有少少分別嘅，即係喺個拍攝上。 係啊，其實我唔係好明 BL 係咩嚟嘅，我一直都唔明。 有少少點到即止嗰種。 我哋個 BL 界 KOL 主持今日唔喺度，解釋唔到俾你聽。不過你嗰條片其實都有少少 BL 嘅 ，Serenity 嗰個。 係啦 ，OK， 嗱咁就係講開啦。咁到底佢拍呢個 Serenity 呢個 BL 嘅即係劇目啦，咁到底個經驗係點咧？同埋第一次做 drag， 咁到底佢係咪第一次著女人衫咧？那個經驗是不是一個 turn on 定一個 turn off 呢？轉頭回來在自己人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六晚的節目，今個晚上我們的嘉賓就是男神莫俊明。 雲日間大致天晴，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曾經降至 50% 左右，預料偏東氣流會在未來一兩日逐漸緩和，同時隨著高空反氣旋增強，該區普遍晴朗，氣溫回升。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晴炎热，日间天气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床在力在在望看我地全是努力之中的人，自行什么自残什么自行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地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哇！我哋今晚咧有好多 KOL 喺度啊，因为咧首先我哋有同志界嘅 KOL 梁兆辉啦， 系 咁亦都我都可以叫做啲本地 drag queen 界嘅 KOL 啦。咁我身边咧就系一个曾经系恐同界嘅 KOL， 我相信咧过咗今晚之后咧，佢就可以洗脱呢个污名噶啦， 只会深化咗呢个界面。我觉得我哋今晚提咗十次左右， 啲人净系记得呢个奖啫。完咗成个访问之后， 知而家知， 唔系识嘅人都知嘅，就莫俊明啦。 系啊，我谂就算我挂住呢个名都冇所谓啦。如果提高到大家 awareness 嘅话，即系我真系咁谂 嘅，系嘛？做反面教材 系啊， 好过冇啊。而家最紧要有名气，而家呢个世界好大都好啦。OK， 嗱 ，OK， 咁啊，捉住啦，阿莫俊明啦，咁啊，我哋姑且接受佢之前嘅解释啦，亦都希望佢改变啦，系嘛？ 嗯， 系嘛？我哋海量汪涵。 系 系嘛？我哋暂时做少一晚面基先， 系同埋沟通过后、了解过后，咁就大家深入了解，咁就可以俾翻 就可以 男神个名你啦， 可以做好朋友嘅揽下先，系。 但系我都系啦，啱啱Brian 都有讲啦，就可能我有啲用词上啊，可能我都系比较冇心思熟虑去讲，可能。自己覺得冇乜嘢，但可能傷害咗大家咁，我都會慢慢去學習。 係啦，唔係咩？我認真嘅，即係其實 conversation 係重要嘅。我亦都覺得，因為你又唔可以要求一個即係直人，佢哋真係冇行過我哋嘅道路嘅時候咧，完全了解我哋嘅心態嘅。咁、但係互相多啲 conversation， 多啲傾嘅時候、大家又可以即係切身處地諗一諗嘅時候咧，個世界。可以 diverse， 可以融和，就係靠傾多啲咯。咁所以捉佢上嚟啦，係咪 ？OK， 嗱咁同埋都見到你咧，最近有多啲搞作咧、真係辣慶完我哋之後咧，又繼續想氹翻我哋咁樣。咁到底可唔可以氹得掂我哋咧？嗱、我想問下，嗱，因為你最近同阿 Serena 拍呢個 BL 劇啦，咁但係其實你第一次做同志角色，應該係幫關懷愛滋嗰個短片係嘛？ 係啊係啊。 但我想問翻嗰陣時，點解你無啦啦嗰陣時都都係應該啱啱入行咁啦？ 係啊。 點解冒冒然會接拍一個同志？嘅角色咯， 嗰个导演其实 exactly 就系拍嗰个啤酒广告嗰个导演，系、我嘅大学同学嚟嘅。 但系你细个时候有呢一个小学同学追住你嘅创伤噶， 咁 点解会？ 因为读完大学啦嘛，已经嗰、那个系 graduate 之后，系啊，即系我又啱啱都讲过啦，系啦，身边又多咗朋友系嘻嘻啦，读过一啲 course 系同 gender 有关啦，之后对呢个话题性小众嘅话题开始已经系。不是只是觉得支持那么简单，就是觉得是身边有朋友是我应该都要帮他们，或者 support 他们，没说帮，就是 support 他们，令到他们friendly 啲啦，簡單啲講係啦，想對呢個社群 friendly 啲啦。 OK， 嗱咁今次又再下一城啦。OK， 咁首先我想問一下你同 Serena 嘅合作係點？係邊個揀你做呢個角色嘅？係咪就 Serena？Maggie 係啊。 OK， 咁你之前識唔識 Serena 嘅 ？Serena 唔識， 唔識係嘛？我想問一下，我唔知道你中意咩 type 嘅女朋友啊 ？Serena 呢一隻如果可以做你女朋友，你得唔得？因为佢都唔系好一般嘅港女嚟嘅，佢今日开 show， 你小心啲答。 我听日去睇佢啊，我听日去睇佢啊， 佢会听翻嘅，谂清楚先好讲。 要做女朋友啊？ 都系你答咗啦，其实。 咁有才华人哋， 佢答咗啦，即系要谂咯。 系啊，考虑下先。要深思熟慮一下先， 都是要溝通多啲先， 要溝通多啲， 都未熟， 系啦。 OK， 嗱，我劇本就佢寫啦，咁啊，但系佢就自己澄清話啊，其實唔係寫 boys love 噶，呢個係 band love， 嗯， 啊，係講 band 嘅愛噶咁樣。咁你原先睇到個劇本嘅時候咧，你有冇同佢溝通過？咁其實成個拍攝嘅過程啊，嗰、那個合作係點嘅？ 因為一開始係 Maggie 揾我先嘅，咁其實我都已經知道個故事就係講。一對男仔，即系 BL 啦，系啦，咁佢就系想用一個好似好直嘅男仔角色，但系又有啲曖昧喺中間嗰種，即系好 BL， 系啦，好日本 BL 嗰種風格。咁我其實真系拍咯，好玩咪拍咯，系啊，我冇乜。 嗱，你今次嗰對手就系柯慧琳啦，你之前又識唔識噶？ 之前唔識嘅，即系第一日拍 role 機嗰日先識佢嘅，但系佢在工作上都教識了很多東西，我都很慶幸可以認識到 他。你們之前沒有說有些 briefing 啊，一起開下會啊，即是一開一來就 roll 機就先至。 是啊，只是見過 Maggie 啊，之前 casting 這樣見過 Maggie。 是啊，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兩個都算係新人啊，直仔啦，咁然後即係要演同志戀人嘅角色，其實嗰個經驗係點嘅呢？你哋會唔會覺得係一 camera 一開就其實？是有啲尷尷地要摸好耐，然後先至 摸好耐 摸索好耐。 冇啊冇啊，反而 摸索啊 我奇怪啲嘅，我係反而同男仔對戲係舒服啲嘅。 嗯， 係咪因為可能同女仔嘅時候咧，你有少少驚，會唔會我做多咗做少咗？ 係啦，會太多依一個擔心啊！但係反而同男仔做戲就冇乜所謂，反而係舒服啲添。 系啊，系咁啊，系嘅。如果你嗰个对手无论你直同埋挛咧，如果嗰个系女仔嘅话咧，即系其实我谂你要问得好清楚明白，我咁样做你会唔会介意啊？ 系系 等等啊，吓、啊，尤其而家喺呢个 Me Too 浪潮里面咧，但系其实呢、這个即系敏感度要高啲咯，我真系觉得。 系、啊，即系其实调翻转，你系咪对女仔怕丑咧？有， 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即系可能我会对住佢会惊。會係咯，怕醜，或者學你話齋 ，in case 有身體接觸，我可能會擔心會唔會多咗咧咁樣。反而男仔我又覺得冇依個戒心。 蘇花有冇啲接吻戲做過？即係最 intimate 唔係戲啦，係一個電視台嘅 promo 嚟嘅。农历新年嘅 promo 片， 农历新年 系我仲好记得， 使唔使咁 intimate 啊？咩事？咩事？点解会有床嘅？ 因为佢要即系可喜可贺啊！ 佢就系想拍到好唔传统嗰一种贺岁嘅广告咁样，跟住就要同一个女仔控到好埋嘴鼻垫鼻嘴垫嘴，即系轻轻垫住咁样啦。但系都好多年前噶啦，系啊，四年前都有啦，我谂。 OK， 咁但系你哋两个有冇做功课咧？因为始终即系譬如话，讲 intimacy 咧，亲密关系啦。OK， 你好明白男女嘅 intimacy 系咩啦？但系男同性，即系两个男仔，对于一个直仔嚟讲咧，其实啊，嗰样嘢系点嘅咧？即系莫讲话真系要锡啦，揽系点揽法嘅咧？即系会唔会你觉得吓、啊、都要？我今晚睇下 porn 先。 唔系你有冇同啲朋友取经啊？咁样咧？但系你都知唔少啊，本身。關於 因為我哋 BL， 因為拍 BL 又係嗰種點到即止嘅，就係佢唔會真係要你攬住佢， 所以其實係冇嘢睇嘅。 其實係啦，其實真係冇，即係 所以冇難度。 你會以為錫啦咩？佢又唔錫，只係控埋啫喎，即係嗰種 得個講字 你嗰種 B 係啊。 所以條片喺同志界咧唔係好流傳嘅啫， 因為冇料到，冇料到，冇 嘢。婦女反而應該中意我哋嘅，係啊，個。他嘅 audience 係有少少唔同， 係真嘅。我嗰日琴日想揾翻嚟睇，都揾咗好耐。 唔係因為好多時 BL 咧係嗰只 fantasy 多噶嘛，係 啦 係 啦。 而係我覺得呢就係好女性視野出發嘅，係我哋就算我哋作為 gay man 都未必明 BL 嘅，其實你明唔明啊？我真係 gay man 就中意砰砰聲，錫 就錫啦，你 好埋啦， 我明。 我都中意睇言情戲嘅，你又唔可以咁樣。 唔係我講嘅係砰砰聲嘅言情戲咯，即係要講就講出嚟，即係唔會話太多好曖昧啊，又想錫又唔錫，點解錫咪錫咯，冇嘢噶，其實。 系咯，你可唔可以解釋 BL 系咩嚟？ 我都唔係好了解，我都係 我哋喺節目裏面講咗，因為我哋有個主持咧，其實就 BL 迷嚟嘅，佢係一個 lesbian 啦。但係其實我哋講咁多年咧，我哋都唔係好明嘅。而家仲要變成主流添，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啊，好勁啊嗰件事。但我又覺得即係 BL 文化咧，係對於即係 LGBT 同埋同志文化咧，係有一啲即係好嘅， 係正面作用 嘅 side effect 嘅，其實即係令到大家係對於同性關係冇咁抗拒， 變咗 normal。啲啊，即系唔会话啊，令到人哋咧成日都用一啲咁猎奇嘅眼光去睇咯， 系啊， 咪同埋都即系易咗沟通嘅，即系以前成日都讲机机声啊，机嘅机啊，佢或者咩机嘅套戏，而家好多人都会讲哦 BL 啊 BL 咯 ，BL 冇乜嘢嘅咁样，即系会即系淡化咗，即系机嘅，即系有啲人听到机即系会淡化 个负面性， 但 BL 就好似个负面系冇咁强嘅呢两个字。 唔系，同埋即系 BL 文化咧，令到我觉得对于乐坛嘅影响好大啦。你见到而家新兴嗰一代啊 ，Mirror 嗰班咧，全部其实。我覺得係好中性嘅，其實 ，in a sense 啦，即係未必個個都係啦，但大部分都係嘅。但係以前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即係啊，中性係涼涼康啊，乸型噶嘛。但係而家哇，越涼涼康越中性，就越吸納到男男女女攣攣直直嘅樂迷，反而個餅係大咗好多。 同埋你唔好講耐啊，你諗翻五年前，你會唔會想象即係一啲新興嘅樂隊啊、歌手啊一出嚟，一頭一兩年已經會拍一套即係同性戀嘅劇集啦？而家就有啦，即系有一套会嚟紧啦 ，BL 系啊，同埋又正好似系入嚟演艺界嘅一个入门啊，吓必定要过呢一关嘅，啲直仔好惨啊！你哋而家 ，OK， 咁所以个经验，但系有啲咩趣事啊？即系拍今次呢个 BL 嘅时候， 趣事啊，又冇乜，因为我真系好平常心咁样去拍。即系我又冇话好紧张或者好避忌，真系冇，反而系 即系你 合作得几舒服， 一啲困难你都冇遇到拍摄嘅时候， 因為始終佢又唔係話好長篇，即係對白又唔係特別多啊，係咯，所以都唔。我覺得是玩得很開心啦， 係，因為最主要是因為冇乜特別嘢睇到，咁所以就難度唔高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問翻你啦，最新咧就嚟緊咧，下個星期一有一條新嘅片啦，咁啊同阿 Coco 有關啦，你拜師學藝啦，嚇而家有個名叫 Luisa， 係啊 ，Luisa Pop 啊， 係你改啊定係佢屈你噶？ 是我送俾佢嘅，赐俾佢， 冇乜乜声咁难听。 Coco 系女王啊，女王赐俾新女嘅， 系咯，你送俾佢定呃俾佢啊？两件事嚟 嘅。唔系，因为嗰次咧，其实都系拼多嗰一次改噶，咁我哋就。即喺度傾啦，我話你係咪真係 drag 噶？即嗰陣時其實因為疫情咧，又唔知拍唔拍得成咁咯，我就覺得即十五六咁，但係佢哋嗰邊製作又好似好有誠意咁樣咧，又要話誒我要跟你嚟睇嘢啊，又要學嘢啊。我話你係拍嘅就改個名先啦，跟住問咗佢一個有冇 idea， 所以佢就冇。咁然後即我知道佢嘅即英文名咧就叫做Louis 嘅。咁啊，咁啊，唉 ，drag queen 咧就係即係改下美音就係嘅 Luisa 啦， 加個 A， 呢個唔係美音啊 ，Luisa 有真有其名嘅，啊呢個唔係美音啊， 咁同埋因為即係因為我嘅門下啦 ，House of Pop 啦，咁所以就 Luisa Pop 咁樣啦。 好啦，咁啊 Luisa Pop 嗱，不如同我哋講下點解無啦啦會搞呢一科，要你無啦啦要去扮 drag 咧？其實咩嚟嘅咧？即係成個構思係咩嚟嘅？ 咁其實都係另外一個台，一個網台就個節目叫 社會服務零， 係啦，咁佢就係想揾唔同嘅幕前去做一啲可能比較少人接觸嘅職業，咁又係想食翻嗰個恐同 KOL 呢個朵啦，係啦，即係佢哋都好誠實咁樣同。 但你呢個朵吃得好開， 係嘛？我真係覺得，如果你有個負面嘅朵，但係真係提高到 awareness 嘅話，我就唔係好介意。 OK， 嗱咁都幾得意嘅，即係做一啲即係自己從未做過啦，比較冷門嘅行業啦。以往即係我唔知拍幾多輯啦。以往接觸過的行業有咩啊？ 仲有賣 sex toy 啊！ 你之前已經拍咗，都係你拍嘅， 都係同一個節目，另一集。 咁我哋首先講下 sex 先啦。你上次賣完 sex toy 之後，你對於 sex toy 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你最大嘅得著係咩？ 最大 的了解多了 sex toy 同埋用法系咪？ 系咯，即系见到原来好多款式咁样咯，好多唔同嘅 fetish 咁样。 哦，即系你之前唔识呢啲 fetish， 而家知啦。原来有人中意玩呢一味嘅噃咁样。 系咯系咯，类似嘅。 但系你有冇买啲翻去屋企亲身试下咧？ 咁又冇喎。 吓，呢啲要看喺门口噶。 我以前同朋友去日本旅行咧，真系买过个飞机杯嘅，因为我个朋友系 入门嚟嘅啫。呢个 系啊，但系我冇乜反应，冇乜感觉。 你买错啫，又真系买错 size， 你明唔明啊？呢啲系要不断试嘅，好似买衫咁噶，要试啱身噶。OK， 系啦，吓，同埋唔好买嗰啲街边档。 咁但系嗰 啲胶会用嘅。 嗰次你去即系一个 sex shop 入边做一个 sales 嘅角色系咪？咁但系有冇遇到啲即系要 serve 啲客噶嘛？咁遇到啲奇怪啊，或者有冇真系遇到同志啊或者女仔嘅客上嚟买嘢咧？ 嗰日就有我諗三四批客啦，我印象中 咁少呀，成日 係因為都係拍咗唔係話好耐，半日咁樣啦，跟住有啲時間我哋又封咗自己拍嘢嘛，係啦，即係開始揾客嘅時候有三批人定四批人咁樣啦，我印象中全部都男仔嚟嘅，好似冇女仔嘅，其中一 group 呢就係幾個十零廿歲咁樣啦。咁我就覺得佢哋應該係同志嚟嘅，因為佢哋就嚟買 lubricant， 係啦。另外嗰啲就可能買個樣就睇得出噶啦，好麻甩嘅就應該唔係。即係啱啱我都話噶嘛。 即係有你嗰陣除嘅，即係麻甩嗰啲。另外嗰幾個 lub 嘅 就你就覺得係幾 講嘢温柔啲啊？係咯，即係冇咁惡啊，温柔好多嘅。係咁我就覺同埋。衣着咯，可能佢着啲粉色系啲嘅，咁、可能我就 vibrant feel 到佢。 OK， 好啦，咁啊讲翻呢一集啦 ，drag 啦，你有冇着过两衫啊？即系除咗喺拍呢一集之前， 有冇咧？我印象中 要谂啊， 真系好似冇，但我唔可以100% 肯定，我印象中就冇嘅。 OK。嗱，今次唔單止係著普通嘅兩衫，淨係登台嘅歌姬嘅 drag queen 嘅衫，一著上身。 又是 Coco 呃你要做啦，你帮他做埋呢个形象指导㗎啦，係咪？ 我有諗过一齐度嘅，其实係。 是我哋有一齐度嘅，不过啲嘢都系最后我决定俾佢着乜就着乜咯。 系咯， 即系佢有一个路线嘅。 我见嗰啲造型照啦，都真系着晒 stocking 啊，即系嗰啲吓鱼丝网袜，即系网袜啦。然后跟住即系仲要高叉晒嗰只嚟嘅。 系啊系啊。 你当下抗唔抗拒？ 唔抗拒。 系咯，我都想问啊，因为其实咧有冇挣扎咧？即系你知道要做呢一样嘢之后，有冇啊？有一刻即系觉得哎呀唔。有啲反感啊，好难嗱，你唔好话系一个直仔啦，就算我系 member 都好，我冇阿 Coco 咁犀利，即系会想试下 drag 啊，我系连即系呢一样嘢我都未必会咁试，即系我觉得你犀利嘅，即系你作为一个直仔，即系而家唔再俾人叫恐同啦，即系而家你系再更迈出一步，直头去 drag， 即系做一个女性化嘅打扮，着女人衫化浓妆啊咁样，你真系一啲挣扎都冇喺呢一个过程。 我可能當時的想法是我要尊重個職業，所以我就沒有想那麼多，即可能是 drag 這個職業也好，或者我拍攝做幕前這個職業也好，即我覺得要做就要做，即我反而又沒有覺得很抗拒，反而就是做完之後我發現原來真的很累即個下午是哇又要 make up make 成個幾鐘啦，整頭啦，穿衣服啦，即是很花心思的。 佢係好有職業道德嘅，我可以講，即係嗰日其實一早嚟十點鐘就嚟開始拍啦，我哋拍到成夜晚九點十點嘅。咁第一樣嘢其實就係一樣最可怕嘅嘢咧，就係要剃毛。佢仲要係全身咁樣去剃咯。 哦， 哇！真係要剃曬，即係見得到要剃到剃曬啦。 其實有啲位係唔需要剃，但我都為咗佢拍攝就剃埋啦。 系啦，所以其实我系见尽佢身体每个部位嘅一个人咯。 哦， 因为其实咧，佢要着其实佢都有着丝袜嘅，但系因为喺又唔想丝袜嗰度透咗啲脚毛出嚟咧，咁我系要求佢你剃晒佢啦，连个大髀嗰度都剃埋佢啦。 我想问呢个节目观众有冇得睇嘅呢啲？ 系啊，即系 making of 有冇 除咗 剃毛嘅仪式 嘅？ 佢应该唔系 making of 啊，我怀疑佢直头，我着正条底裤， 直头播啊嘛， 因为佢真系有拍噶。 系啊， 个过程佢系有拍。 O K， 咁啊，即管睇下星期一咧， 系 咪想睇嘅都睇得晒啦。 个 stream view 应该会升，爆升 嘅。嗱，即系讲到扮女人咧，即系你见到咧，即系譬如即系主流电视台咧，啲即系啲谐星扮女人咧，你成日都觉得咧，我觉得嗰啲唔系 drag 嚟嘅，即系嗰啲系扮到可以好核突噶嘛。 系啊系啊，系咪搞笑？ 系啦，到你即系生平第一次即系为咗呢个电视节目啦，然后做呢个 drag 之后，你觉得 drag 系咩嚟嘅咧？其实， 是一咩嚟啊？好认真对待嘅事啦，因为真系个过程其实系啦，即系点解我拍就系、是、我想 feel 下个过程，即系由一开始未有概念去到真系要去表演又好，拍嘢又好，嗰、那个过程我想感受一下，咁我就发现原来真系好攰嘅，即系你要好有 passion 先会肯去 keep 住去投放你嘅时间落去。訓練去跳舞又好，lip sync 又好 ，even make up 你可能你會要跟翻個 trend， 你係好多嘢要顧嘅。然後我就會覺得，依、這個職業係好辛苦嘅，係要 respect 嘅。 同埋因為佢自己就即係未學過或者未睇過咧，之前咁其實佢即係拍嗰日之前咧，其實我哋已經見咗係即係三四次啦，例如係即係傾下啲造型啊，或者佢又特登嚟睇拼多啦，拼多嘅時候佢就係特登睇我嘅表演啦，同埋感受下即係現場觀眾，因為嗰陣時我哋都諗住要拍一啲有現場觀眾嘅片出嚟嘅，但係最後因為即係疫情啦，好多club都閂曬，咁我哋唯有租一個場地。去拍，但係嗰日就即係得我哋幾個咁現場觀眾咯。咁其實事前嘅準備功夫咧，佢都做得好足嘅，就唔係話我今朝嚟剃曬啲毛我就拍啦。其實事前我哋都做咗好多即係練習啊，同埋我解釋咗好多次俾佢聽 drag 係啲乜嘢咯。 係嗱，我都覺得係嘅，即係譬如話咧，即係 drag 咧，即係首先咧就係來自呢一個即係所謂同志嘅黐文化啦。OK， 咁以前都係一個好 underground 嘅 culture 啦，但係你見到近呢五年其實已經成為咗主流。你睇下 drag race。做咗第几个 season 第十个 season， 12 添啦，即系嗰只直情系突然间进占咗主流啦。嗰样嘢亦都即系大玩呢个性别啦。OK， 咁令到大家对于 gender 会多一啲嘅想象啦。同埋正如你所讲啦，你做完之后你就知啊， 一個真係好唔容易嘅 performance art 嚟嘅，其實基本上係嘛？即係除咗你要花，真係嘅，我見到我真係有陣時等你辛苦，即係大熱天寫拼多咧，哇！無論幾熱都好啦，哇！成串 make up 咁樣，仲要係五寸嘅高踭鞋，仲要係不斷要去鴨寮街啊，買衫啦，做衫啦。 唔係㗎，我要去 IFC 㗎，攞靈感。 我記得我當其時第一次見到 Coco 真人咧，其實佢都係喺 drag 嘅裝扮出現嘅，即係我未認識 Coco 之前咧，我係未見過佢即係平時男仔身咁嘅打扮，即係我第一次見你就已經係一個 drag 咁樣。我當其時第諗到嘅一個字眼就係厲害。兩個字，因為真係估唔到，哇！原來要搞咁多嘢，要著咁多嘢起身，重咯，同埋覺得你好多嘢都係，係你覺得重唔重咧 ，Louis 嗰啲嘢？ 你覺得 Coco 重唔重啊？ 哇！好多地雷咁 樣， 有冇舉步維艱先？行起上嚟， 流散 我啦。唔係啊，佢都真係攰。嗰日拍到最尾嗰陣咧，佢真係著住高踭鞋成。即係超過五六個鐘，我已經俾對即係入門版去㗎啦。 哦， 但佢都已經好攰，佢猛咁喺度即係捽只腳咯。我話你唔好再捽爛啲鞋㗎會。 OK， 嗱咁我哋等於睇啦。OK，你覺得即係最精彩嘅表演係咩？你係咪即係有一場嘅再歌再舞嘅戲㗎？淨有埋 performance 㗎？ 拉琴咯。拉小提琴， 你 但系其实 你扮 drag queen 然后拉琴啊，你都几特别嘅。 因为 我知你识拉琴， 因为我真系唔识跳舞嘅、哦，完全有啲仲要着高踭鞋跳，我更加冇呢个信心。咁、就 咁，所以我哋就谂就不如突显一啲你嘅即系特质啦。咁就喺个 MTV 入边有啲音乐啦，咁你跳舞，然后喺中途因为嗰个音乐系有啲拉小提琴嘅，咁佢就攞咗个真嘅琴出嚟咧系拉啦。当然嗰个琴系 lip sync 嘅，但系佢系真系识得拉呢个小提琴，都几厉害下。 好啊，咁我哋等住要睇啊，星期一啊，就有呢段片啦，就系拉琴嘅 Louisa Pop 啊吓。 系 OK 嗱，我哋因为误会而认识啦，而家。OK， 但日后会唔会有机会结合呢？咁啊，要睇你日后嘅表现啦。嗱，趁住你一场上到嚟，即系自己人啦。我俾十五秒时间，你有啲咩说话同香港嘅同志界讲啊？ 加油！我爱大家。 真系好叻啊！临尾都电一电你，讲咩都冇用，电你就够噶啦。 OK 啦，收货啦，收货啦。 好啦，今日真系多谢阿莫俊明啦。OK， 咁希望你做多啲好戏，多啲精彩演出俾我哋啦。 系 吓，无论你即系同埋恋与观众啦，好冇？拜拜， 拜拜。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是本地个案，患者都住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零九室。另外多两宗初步确诊，就住在大厦的三二室。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发现，大厦零九同一零室以及三一同三二室单位分别共用污水喉管。经咨询专家意见之后，决定扩大撤离规模。第三座所有楼层的1031同32室单位，冇病征的住户都要撤离检疫。多名着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协助居民撤离，有住户按工作人员指示登上小巴，亦都有渔护署人员将住户的宠物送往检疫。有住在32室单位的住户表示，啱啱放工翻屋企，得知要撤离检疫，未知道安排。要向公司请假，他早前做检测的结果呈阴性，已经加强个人防疫措施，包括戴两个口罩和多洗手。高中通识教育科将会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今年9月开始推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书商要出版经审核的教科书有一定难度，校方亦都可以考虑使用现行适用的教科书。局方正是准备更多资源协助教师，相信到时能够提供足够资料。杨润雄出席本台星期六问责，回应有教师担心在教授国情的时候触及国安法红线。他说，一般市民如果爱护国家不应该有担心。科目将会有经审核的教科书，教师亦都有相关培训。 至於是否容許在課堂播出，被中國外交部指是失實的外國傳媒報導。楊潤雄反問為何要播出，又說教師不用太擔心，以及作出太多假設，認為最重要是教授正確的資料，持平分析，以學生利益為出發點，具體做法交由教師專業決定，局方並非要作出限制。白金漢宮表示，菲臘親王的葬禮將會在今個月17號星期六在溫莎堡以私人葬禮形式舉行，不會對外公開。當日下午三點，即是葬禮舉行之前，全國將會默哀一分鐘。白金漢宮表示，哈里王子將會出席葬禮，懷孕的夫人梅根按醫生建議不會出席。王儲查理斯代表皇室表示，非常懷念父親，表示父親一生為女王、家人、整個國家和英聯邦作出最傑出的奉獻。父親深受他人喜愛和讚賞，是非常特別的人物。查理斯表示，雖然家人在經歷傷痛的時刻，但是對世界各地和英聯邦的民眾一同哀悼父親，深受感動，對此表示謝意。德国甲组足球联赛榜首的拜仁慕尼克主场被柏林联逼和1-1，拜仁的穆斯亚拿在68分钟接应汤马士梅拿的传送建功领先，柏林联的恩格华神在完场之前射入追平。第二位的莱比锡作客4-1大胜云达不莱梅，索洛夫连入两球，哈法柏林主场2-2逼和慕逊加柏，法兰克福主场4-3险胜和夫斯堡。拜仁28战有65分继续排榜首，莱比锡60分排第二，和夫斯堡54分排第三，法兰克福53分排第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1-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以色列有数百人巡游抗议反同者当选新议员。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在4月6日，以色列数百名抗议者在新议员就职典礼前巡游抗议反同者当选议会新成员。抗议者包括妇女、LGBT 群体和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新议员之一是公开反对 LGBT 的洛姆党领导人艾维·毛兹，他将对抗同性恋作为他政治生涯的核心，甚至将口号定为我们是这一片土地上的正常人，拒绝承认同性恋家庭。目前总理内塔尼亚胡还得到来自极端东正教犹太人党和联合托拉犹太教派的16位议员支持，他们公开反对 LGBT， 将其定义为危害宗教的罪行。当地促进 LGBT+ 权益的团体认为，今后该国性小众 众群体的生存空间将会持续恶化。近日根据美国老牌 LGBT Plus 杂志 Washington Blade 的报道，天文摄影师卡米克尔有望成为首位登上太空的同性恋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曾经在2018年宣布，最早将会在2023年完成私人登月项目。日本亿万富翁前泽有作已经被确认为 DM Moon 项目的一部分，他表示将会选择几位艺术家交流经验。卡米克尔凭住他优秀摄影作品和对太空的喜爱，在100万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目前已经进入第三轮筛选，一旦最终通过，他将会成为史上首位登上太空的同性恋者。卡米克尔热爱天文摄影，拥有超过14年摄影经验，曾经同多个国际品牌合作。他表示进入太空是他毕生的梦想，终于有望成为现实。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小红 Simon 啊！ 哎呀，哇！喺我哋个同志界即系即将啊，唔单止冲出国际啊，冲上太空啊！我哋将会咁啊，呢一位即系咁著名嘅摄影师咧，其实佢就真系即系好热爱天文摄影啦。我睇佢啲相咧，哇，真系好靓！佢影嗰啲天空啊、星星啊咁嗰啲咧，咁即系所以咧，即系佢都今次会入选啦。而家未 confirm 嘅，不过咧好大机会咧，将会有机会真系会坐呢、這、一个即系 SpaceX 嘅火。会上太空啦！ 佢到时会唔会咧带支彩虹旗上去插喺嗰啲？佢会唔会 有 灯笼咁出噶？ 应该都会。 咁呢个都算系一个几壮观嘅即系举动。 系啦， 过 往 做嘅话， 过往唔同嘅国家上太空都系带自己嘅国家嘅国旗啊嘛，即系今次就带支彩虹旗上去啦。 希望佢咁样做啦。 OK， 好啦，咁我都要提一提啦，就是、今个礼拜咧，其实外国咧有一个一年一度嘅同志大奖嘅，咁就呢个 GLAAD Awards 啦。咁啊，今年去到第32届啦。咁我想公布一下咧，其实里面有好几个即系不同嘅 category 咧，嘅朋友咧就攞奖嘅。咁其实即系我谂呢个奖项咧，都系希望可以颁俾一啲即系同志中人啦，喺过往无论喺电影啊，甚至喺音乐上面啊，佢哋嘅贡献啦。咁而两大嘅赢家咧，其中就包括喺嘅流行乐界咧，就系、是、Sam Smith 啦。OK， 就攞咗个大奖。咁而喺电视电影方面咧，又系呢一部电视剧集，我都喺节目里面介绍过好几次噶啦。咁就喺呢个艾美奖里面咧，系攞晒所有嘅奖项嘅一套 comedy， 就系 Schitt's Creek。OK， 咁今次亦都系攞到个大奖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如果大家真系未睇嘅话咧，要揾尽方法，系好似 Netflix 都有得做噶啦，系嘛？ 好似 我见唔到啊， 系嘛？嗱，佢就六个 season 嘅，咁但其实每一集都系好短，短小精干，但系真系好好笑，同埋每个角色都系非常之好睇嘅。咁所以咧就亦都系佢，因为佢里面咧，即系其实嗰个灵魂人物咧，阿 Dan Levy 咧，其实佢本身又系自己人啦 ，OK， 又系佢自己写埋剧本啦，又自己演埋里面嗰个最 cam 嗰个角色啦。咁我成日都睇嘅时候咧，因为我之前唔系好认识佢 ，OK， 咁、然后跟住我觉得哇，佢真系演技好好啊 ，OK， 啊，即系扮到 cam 得嚟咧。又好鬼可愛咁樣咧，咁到我睇完佢嘅訪問先，發覺其實佢係零演技咯， 佢係做翻自己咯，佢係真人同埋嗰個角色係一模一樣嘅， 融為一體， 同埋佢平時講嘢都係咁好笑嘅，原來， 所以而家咧其實係好多人因為呢個角色之後咧係入屋入得好緊要嘅，就算以往咧可能對於同志未至於歧視啦，而係冇咩特別感覺咯，而家中意到死嘅直情，佢甚至係吸納咗好多啲阿太啊。即系觉得，唉，如果我有个仔系咁咧，就真系好可爱啦，咁样 师奶杀手。 以前唔系噶嘛，以前啲父母就觉得我仔千祈唔好系基啊，隔篱个仔就 O K 嘅，就千祈唔系可以喺我屋檐下。 唔系，因为可能以前即系其实即系明，即系我哋平凡人咧，对于明星嘅想象，即系都系睇喺荧幕前就唔会知道佢嘅私生活系点啦。咁而家大家都嗰个透明度高啦，即系正如好似另外一位女星咧，其实佢都系个 Netflix 嘅大热剧集《皇冠》啊，《The Crown》入边咧得咗呢个最受欢迎嘅即系最佳女主角啦，Emma Corrin。咁咧佢嘅最新咧，其实啱啱咧佢就 IG 嗰度咧放咗一张相出嚟，佢系着住一个好靓嘅婚纱啦。咁但系咧佢就踢咗句説話喺度，令到大家引發好奇、哦。佢就寫住 your favorite， 即係簡稱啦 ，your favorite queer bride，、即係你最喜愛嘅豪兒新娘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即係 你知啦，同志界哇，有呢啲咁嘅舉動，大家就話啊，佢係咪出櫃咧？佢係咪想話俾大家聽，其實佢係即係bi 啊，或者係一個 lesbian 啦、啊？ 即刻引起無限遐想啊！因為有個 keyword 咪 queer bride 係啦。咁啊，總之對手阿 Season 嘅 crown 啦，大家都覺得佢係演呢個大飛咧，尤其是係年青時候嘅大飛咧，演得咧絲絲入球，尤其是嗰啲咧即係頭側側㗎， 一舉手一投足， 少少斜啤你啊嗰啲咧怕醜咧，其實係好似嘅。即可能或者你哋年青啦，未必真係好經歷過八十年代，即係成日喺電視上面見到大飛啊、周列國啊咁樣咧，嗰隻 charm 咧其實真係好似。但我想提議大家咧，就係、是、其實嚟緊有一個咧扮大飛都好勁，因為有另外一套我唔知係戲定係電視劇啦。總之就係 Kristen Stewart 係做大飛嘅， 係啊 係啊。咁佢拍嘅過程裡面咧，其實已經係留嗰啲造型相出嚟咧，哇似到啊， 都好似係咪咁易扮嘅咧大飛？ 哇！佢真係似到嘅嗱，三我覺得即係其實人嚇，即係度俾你嘅啫。咁但係嗰、那個即係無論輪廓啊，即係尤其是嗰個表情咧，嗰、那個氣質好難扮噶嘛。同、埋大家都知道啦 ，Kristen Stewart 嚇、其實都係串串共噶嘛。然後跟住扮大飛啊，而你扮到嘅喎，真係似得好緊要啊！ 仲要係突然間做一個即係你即係初最，尤其是你最初期時嗰個大飛咧，即係好高貴啊，但係又帶少少即係收 好怕醜， 好怕醜啦，係啊，嗰種嘅少少女孩，即係嗰種嘅感覺啊，居然都扮得咁似，同佢平時話嗰啲即係係啊串串共嗰啲真係唔同喎， 係啊。 所以密切留意啊 ，Kristen Stewart 即將會扮呢個大飛啊。 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你知咧，同志成日喺度講笑咧，都希望啊、哎，你嘅理想職業係乜嘢啊？咁啲人就會話、我梗係揾個 sugar daddy 嚟，即係包養我， 係咪真嘅咧？ 即係嗱，我聽就真係聽好多啦，但係實際行動咧，我就真係我唔係真係好識，即係我以前都識一個，即係叫做。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身邊有一個咁樣嘅人，但我即係近年我真係唔識啦。不過咧，我睇咗一個報道咧，就是、一個網站咧就講出咗咧亞洲區咧原來咩地方係最多 Sugar Daddy 咯、但係就即係大家如果真係 有啲咁嘅統計，點揾嘅呢啲數據？ 唔係，我想知道係。你點 check 㗎？你走去訪問人啊，問下你係咪 Sugar Daddy 啊？答 做街坊， 或者不是，或者不知咁樣啊？即係我覺得你去驗到底邊個係有糖尿病嘅 Daddy 就容耀過佢仍然係 Sugar Daddy 啦，係嘛？ 咁我諗佢因為佢本身係個網站啦，亦都有自己 member 啦，都係 dating 嘅網站啦，咁可能就有呢方面嘅數據啦。咁姑且我就講下啦，但係就大家就唔好盡信啦嚇。咁咧，我首先講第一位咧，其實就係印度喎，有成30多萬個 Sugar Daddy， 跟住咧就印度尼西亞都有60000個，跟住就馬來西亞啦、日本，但係第五位咧就係香港喎，佢都話有成28600個 Sugar Daddy 喎，跟住就係台灣啊。越南、韓國咁樣啦，但係佢就講出啦，其實講咗個關鍵咧，就係話印度雖然係即係最高位置啦，但係印度嘅人口你唔好忘記喎，印度人口係有13億嘅，而香港嘅人口只有700萬，係啦，咁所以其實個比例上面咧。香港其實係最多呢個 Sugar Daddy， 雖然成分咧印度嘅糖就多啲，但係甜度咧香港就濃同埋高啲。 我突然間唔知道你講咩。 同埋嗱，我記得啦，我個後生嘅時候啦，我覺得機械裏面咧都成日講 Sugar Daddy 嘅，因為喺嗰個殖民地嘅年代裏面咧，你硬係覺得咧喺即係本地嘅同志界裏面咧，即係某啲嘅 couple 咧。即係永遠有一個後生嘅中國人，隔離有一個咧，可能係年紀比較嚇、即係中坑型嘅咧，即係外國人咧， 成熟 嚇、就通常係俾人覺得，呢個係 Sugar Daddy 即係有少少言下之意就係、是，嗰、那個中國人咧係俾人包嘅，即係類似一啲咁樣嘅關係。但係近年間，我覺得好似呢支歌仔就冇咁好唱喎。冇乜人咁，即係少咗人講 Sugar Daddy 呢樣嘢。 通常私底下傾偈，我哋都會嘅，但係可能真係即係其實 即係喺個社會上面始終未必會接受你真係做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咧，即係真係有咧，其實都唔會同大家周圍同人講咁樣嘅。 江湖傳聞咧，就係、是、嗱，譬如如果你係例如喺社交網站見到一啲即係啊樣貌又唔錯啊，比較年輕啊，但係好似你感覺上佢又好似啊唔使翻工喎，成日可以出國旅遊啊，成日食靚嘢啊，住酒店啊， 可能旅行 KOL 咧、 都得嘅。咁但係你感覺佢係連做嘢都唔使喎，咁嗰啲就有機會係即係有一位 Sugar Daddy 啦。 嗱，不過網站上面嘅嘢咧就好難真係盡信嘅，咁人哋可能有公翻唔 post 俾你睇啫。 江湖傳聞咯，所以。 份工咪就係服侍 Sugar Daddy 咯， 不過佢都講出一個理由咧，就係話點解香港咧，即係比較多一個 Sugar Daddy， 或者即係工頭嗰度比較即係咁多咧，就因為香港咧係個生活指數係比較高啊，所以年輕一輩咧未必真係咁易揾到工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比較咧去會揾一啲比較即係有錢嘅即係男朋友啊或者伴侶啦。 係 咁啊，總之職業啊無分貴賤嘅嚇，你中意就得噶啦，學以致用啦。咁啊，最近咧就聽聞好似啊，嗰啲大隻仔咧就有一個即係新嘅發展嘅機會啦。咁陣間睇到一個報道咧，就話新加坡咧有一個新興嘅行業嘛，就叫做 Hunky Guy Cleaning 啊嘛。 冇錯，就係呢個猛男清潔服務。 係啦，咁你總之要執屋嘅時候執屋咯。 OK， 哦 ，OK， 係。 咁我唔知佢執得幾詳細啦。即係嗱，我睇到啲相 執得幾乾淨。 啲相咧就係即係一班即係一班大隻仔啦，四五個咁樣咧，喺佢間屋入邊去即系哇，又抬起佢张 sofa 度啊！ 抬起张 sofa， 唔系即系个女主人坐喺个 sofa 度，佢就抬高个 sofa 度，喺度拖地啊，跟、住又抹楼梯啊，又即系洗厨房、啊。 嗱，嗰样嘢好奇怪嘅，就系咧，譬如话你平时啦，搵开印佣啊、菲佣啊，帮你执嘢咧，你自己唔会喺屋企噶嘛？ 系， 你唔会喺现场噶嘛？系咪先？ 系。 但系呢个服务咧，发觉咧，叫咗班猛男上嚟嘅时候咧，佢要喺现场咧，一定要督工嘅，唔知点解。呢个好似系服务嘅一部分 咁。但系你留意翻咧，佢个收费都真系不菲嘅，即系如果你唔睇咧，就真系蚀本噶啦。即系最平咧，佢都系420蚊新加坡纸，即系成2000几蚊噶。 系啊系啊。 最贵咧，即系佢就成间 house 咁样啦，去到成即系5000蚊，系一个钟。你留意翻，系一个钟。咁所以咧，分分钟你系哇，你执下执咗过万噶啦，嗰度。 而家 清洁费。 你咁样睇相咧，嗱，即系佢，我唔知系咪示范图啊嗰啲啦，好似。咧就係有幾個人一齊咁就淨係著住條褲同埋呢個手套咁樣嘅，就上身咧就係即係赤裸啦咁樣，咁同埋咧好似係同時間係有幾個人一齊服務，咁其實佢係咪有啲 package 啫啊？可能係淨係一個猛男，有啲咧就可以係多幾個一齊咁樣。 咁我諗你出得起錢啊，絕對可以叫曬佢哋同一時間 okay, 十個咁樣都得嘅。 但要視乎你間屋幾大咯，即係如果你香港嗰啲即 係 300零尺，我諗你入到嚟係執唔到嘢，你企滿十。 好难讲嘅，咁你地方细啲，咁咪可以逼啲咯， 系啦，唔系你逼嘅时候，我要扫呢边地，哦，你抱起我去张 sofa 度啦，咁你就可以腾出啲空间俾你可以扫个地啦，咁样系啦，你抱起我啦，我唔阻住你啦，咁样 系啊，行嚟行去咁样，即系可能，哎呀，你洗个，哎呀，唔好意思啊，撞亲你啊，咁样即 系，唔系，咁我觉得呢个 eye candy 咧系一个 gimmick 嚟嘅，系嘛，咁啊，即系我谂都系有规矩嘅，即系眼看手勿动啦，即系眼睛吃呢个冰淇淋啦， 系， 咁但系我少觉得。你就唔好 expect 咧，呢個 service 咧係真係會整乾淨你間屋咯。 係，即係 嗰啲係得個樣嘅啫。 係，我諗個主旨即係並不是真係清潔嘅，我諗。系主要系食冰淇淋咁解，系啦个目的系啦，咁呢啲就即系少少甜多多趣啦。嗱，嚟紧有呢一单，我想讲呢一单嘢咧，就冇咁健康，完全系一个反面教材。咁就原来喺呢一个马耳他共和国啊，就原来最近揭发咗咧，有一位父亲，佢个仔咧。系嗰阵当其时啊，5年前啦，得8岁嘅啫。咁佢咧就唔知系咪即系心血来潮啊，定担心，定佢睇到啲乜嘢迹象啦？佢觉得可能自己个仔咧有机会系同性恋。于是咧佢就逼佢做一个即系转变疗法啦。咁即系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可能系会有听过啦，即系可能会有一啲即系宗教组织就会捉个小朋友去做一啲转变治疗，咁就可能系透过宗教啊咁样。呢一位爸爸咧，佢用佢嘅方法咧比较特别，佢居然请咗一位性工作者嚟，唔单止佢系 自己同埋個仔一起去接受呢個服務喎。咁佢就希望佢自己個仔接受呢個服務咧，就令到佢啊認知即係譬如佢世界嘅真正嘅 sex 係點樣啊？ 即係男同女嘅 即係同接受女嘅性工作者啊嘅服務啊。咁就希望即係等佢唔好變機啊。咁而且咧係長達五年，即係呢一個過程由八歲。接做到係啦，八加五即係13，係啦，13歲先俾人揭發喎。咁而且呢位爸爸咧，其實佢年紀都唔細㗎，其實65歲㗎啦。佢係用退休金嚟用呢筆錢咧去請呢啲性工作者嚟。 心良苦喎、啊。 係啦，用心良苦㗎。 咁但係個結果係點咧？ 結果咪就俾人拉咗。 喂，咩用心良苦啊？呢啲係虐兒啊！ 即 係呢同咬直，呢同咬直治療法有咩分別啊？大佬，五年喎、啊，你仲要持續五年喎、啊，比死更難受啦，係嘛？ 最離譜嗰樣嘢係乜嘢？同埋即係喺呢個時候，咁你知即係。咁唔係一定有反應㗎嘛，即係呢位小朋友，佢就話呢位小朋友如果接受服務嘅時候冇反應呢，佢會打佢嘅。即佢就係要咁樣，喂，你咁樣係唔啱㗎，你一定要有反應，你唔冇反應我就打你咁樣囉。到最後呢，你知唔知係點樣揭發嘅呢？居然係呢位女性工作者呢，佢自己去報警。佢覺得真係太離譜， 佢自己都唔忍心啊！ 佢自己都唔忍心啊！佢係要報警，結果啲差人先至拉咗呢位爸爸。 嗯、哦，哇！真系离实大谱，黐线， 骇人听闻啊！ 唔系佢用晒自己啲退休金啊？ 系啊， 佢用嚟自己用好过啦。 其实佢系咪自己想召妓？但我唔知佢有冇结婚，或者佢太太系咪上上人间咧？咁可能系揾呢个理由出嚟。 系啦、啊，嚟观摩，嚟观摩， 想对个仔做啲好事，我就用我啲钱嚟到教佢啦。即係可能佢個心係咁樣諗嘅啫，即係揾個仔嚟做擋箭牌。不過點都好啦，即係我覺得作為父母咧，用呢啲咁極端嘅手段去即係對付你，即係唔係對付，即係或者係去引導你嘅即係兒子，其實都係一個好錯嘅做法啦。 同埋呢啲咁唔科學啦、妖言惑眾嘅，即係借偽科學為名嘅咬食治療法咧，根本咧應該要禁嘅。OK， 咁你見到咧，其實喺英美啦，啲較為 advanced 嘅，即係未必係全美啦嚇。咁但係即係其實英國咧，我覺得係開始行得幾。正是讨论是否真的会全国是禁这个咬直治疗法的、 嗯、 希望我们会等到这一天。OK， 临尾的时候今天开播的时候我分享了我打第一针的经验。今天我都临尾的时候我想认真地跟大家分享另外的经验。因为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我以前都是从没做过的。那做过什么呢？我第一次就是去探监的。OK， 那这个相信大家都是知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以往我想在过往的一段日子里面同各位即係本地同志界嘅朋友咧，我諗大家都係並肩作戰嘅一啲所謂同運甚至係平權嘅一啲戰友咧，都相繼咧而家係在囚之中嘅。嗱，我哋比較認識嘅包括萬必啦，又即係岑子傑啦 ，OK， 咁亦都喺在囚裏面，亦都有一啲就算係直嘅都好啦，可能係一啲以往我哋平權嘅一啲盟友都唔定嘅。OK， 咁所以换句话讲咧，日后我谂喺香港嘅平权嘅进程咧，我哋又遇到一啲嘅障碍，所以希望大家要努力啦。咁我只系想即系今日即系用一只比较简单嘅方法咧，同大家即系交代少少啦。如果大家都关心慢啲嘅情况嘅话咧，我今日见到佢咧，其实佢就瘦咗、清减咗嘅。咁、 okay. 但系你见到嗰只瘦咧系好精神嘅、 嗯， 依然都系好有神采嘅。即系我谂佢因为喺里面咧就嗰只起居作息就相当之定时啦。咁所以咧，我觉得会健康过我哋嘅其实。 都好清減㗎，我知道。 係啦，係好清減。咁所以就但係我就問佢啊其實如果譬如話你想同一啲關心你嘅同志界嘅朋友要講幾句説話，你會講啲咩咧？咁以下咧就係萬必想同香港嘅同志界朋友講嘅。佢話人生無常，但係生活要如常，唔好要被呢一個恐懼支配我哋嘅生活。 嗯， 因為平權還是要繼續的。 山埃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方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响，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 天真。You're trying it, it's important. You're trying it, it's important. You're trying it, it's important. 盛举贵言，咁希望大家即系就算见到未来嘅平权都系充满路障、充满不明朗嘅因素都好啦。希望大家愈强愈强啦。总之百毒不侵， 咁、 大家要撑住。 系啦，同埋喺呢个疫情之下咧，我哋都真系要一个百毒不侵啊、即系学下即系梁兆辉话斋咧，其实即系我因为自己都未打呢个针啦，所以我都想谂下啊，系咪我都应该去即系打咗呢个 vaccine 去保护下自己啦？ 在这个时势呢，即是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都好啦，最紧要是保持身体健康、身心健康，同埋呢要留住自己最大的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是啊，留住有用之身，我哋静待一个光明的明天的来临啦。咁同埋即是其实身体好重要嘅，咁但是即是一定要based on科学啦、希望大家即是在作任何决定之前呢，一定要问专业意见啦。OK， 祝大家一切平安，拜拜。 拜拜。